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6章。蝎族对静止的物体并不敏感，但是对空中飞来飞去的东西简直有一种天然的仇视。他盯着朝着这里飞过来的白色天鹰，盯着那被吊在皮网当中的人类，舌头吐了出来，瞳孔里都是贪婪，还有对胆敢在他地盘上飞翔的生物的恼怒。地面上，莫凡已经接近那片蜥颅巨妖的区域了。蜥颅巨妖再多，莫凡都不会怕的，大不了再杀他一个堆积如山。可是巨蜥尾龙苏醒了，这个可以一口咬死尾部魔的统领级的怪物盯上了穆凝雪他们。 你这是去送死。 就在莫凡停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旁边一栋废墟当中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莫凡扫了一眼，发现是女参谋蒋毅。这女的还真有几分能耐啊，竟然从西卢巨妖的潮水当中逃出来了。只不过她身边的军官折损了大半，就连蒋毅自己的身上也满是伤痕了，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你们要是敢拦我，我就把你们都杀掉。莫凡冷冷地扫了一眼这帮残兵败将，他现在根本就没空理会这帮人，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穆凝雪他们死掉。 先不说你能够冲破这重重西卢巨妖军团，即便你到了巨蜥尾龙面前，他一爪子就能够将你拍成肉饼，你再送死。 蒋毅并没有再和莫凡缠斗的意思，只是冷冷地忠告道， 用得着你来告诉我吗？不是你们这帮疯子会变成这样吗？ 莫凡骂道。他已经用血兽靴追逐了半个城区了，血兽靴的效果已经消失了。面对茫茫西卢巨妖扑面的海洋，这满是妖魔的两公里自己要怎么跨过去呢？跨过去了，巨蜥尾龙又该如何对付？展空正在吃力地对付陆年，根本无暇救人。而陆年仿佛是故意要这么做似的，要让莫凡知道跟他作对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军统已经疯了。 蒋毅的眼睛里边满是绝望，假如之前的行为蒋毅还能够勉强为军统陆年做一番解释，那么陆年此时这番行为便是蒋毅最后的底线了。他们的陆年军统真的变了，变得如此的疯狂，他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完成这项新戏的诞生，更是在疯狂地满足他自己狂躁杀戮的野心。其实做出这次任务的时候他就应该意识到的。 其实你心里也明白，他们根本不可能从巨蜥尾龙中活下来，哪怕展空穿过了陆军统的阻挠，他也未必救得下他们。 蒋毅继续说道。莫凡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他连这两公里的西卢巨妖主干道都穿不过去，又怎么救得了这四个人呢？ 你给我闭嘴！ 莫凡怒道。火焰已经失控地在莫凡周围燃烧了，甚至还有一些电弧在空气当中窜动着，这是一个魔法师情绪到了极致才会出现的状况。蒋毅看得出来，这个年轻的法师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放弃的，他要闯着西卢巨妖潮水领地。 他们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蒋毅说道。莫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根本没在脑子当中思考过，他此时只是想将面前这些该死的西卢巨妖都杀光，好让自己可以抵达巢穴，只想一拳狠狠地将贪婪的巨蜥尾龙给打飞。谁都不许动皮网里的人一根头发。 莫凡，如果你真想救他们的话。 蒋毅的眼睛有了剧烈的情绪波动，却好像做出一个自己都有些不敢坚信的决定。他摊开了手掌，对莫凡继续说道， 这是血粒子。 你这个满脑子都是杀戮的神经病女人，能滚多远就滚多远，不然我现在灭了你们。 莫凡不想听蒋毅在那儿废话了，他必须冷静地想出一个杀到风穴的办法，趁巨蜥尾龙还睡意惺忪的时候。 如果你想救他们，这是唯一的办法。 蒋毅一脸平静地说道，肮脏的手掌心上一个鲜红如同水滴一般的特殊器皿悬浮在那里，诡异的光泽看不出任何一系， 可讲义很清楚，这里面蕴藏着巨大无比的能量。五大洲魔法协会都不愿意承认它，各大国政府也已经严禁继续对它进行研究。或许它邪恶，或许它狂躁，可没有人可以否定它带来无与伦比的力量。每一次新力量的涌现不都是这样吗？遭到整个世界的反对，人们害怕未知，并且将它称之为恶魔。可力量又怎么会存在邪恶与正义之分呢？它只是过于强大了。假如有人可以真正驾驭它，它是否邪恶就完全由驾驭它的人决定。天生双系，这个在中阶级别就拥有了整整三个系的年轻人，他无所畏惧，胆识过人。蒋毅真的没有见过什么人会在妖魔的包围当中寻求突破。这个心系，蒋毅相信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驾驭的人。 或许这一切都是我们造就的错，我们也愿意接受一切审判，但那也是我们罪有应得。你的同伴和你不应该成为这件事的牺牲品，摆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选择。要么像一个莽夫一样冲进去送死，要么捏碎着血粒子，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选的转身就走。或许皮王里的人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蒋毅保持着手掌的摊开，让莫凡能够看到这血粒子的真正模样。转身就走，莫凡仰望着那只离西卢巨妖越来越近的天鹰。如果是莫家兴在皮王里，莫凡不会犹豫，如果是心下在皮王里，他也不会犹豫的。那么他们呢？即便让自己冷静下来，迫切想救他们的情绪也占据了对西卢巨妖军团的恐惧。没他们那么复杂的内心挣扎了，莫凡现在依旧只有那一个念头，谁都不可以动他们一根头发，无论是魔鬼陆年还是巨蜥尾龙，把那个鬼东西给我。终于莫凡对蒋毅说道， 我们将它称之为恶魔，你也可以叫它恶魔系，列入黑魔法之中。 蒋毅将血粒子交给了莫凡，莫凡没时间跟蒋毅说那么多废话了，更不管这具体什么步骤，也懒得理会这东西取的什么名字。手中的血粒子看上去像是一滴血下坠时凝结的样子，可它的触感又像是玻璃，只要自己双手猛地一用力，就可以把它捏碎。 你天生双系，拥有三个星云，应该可以提供给血粒子所需要祭献的能量。另外你拥有召唤系，据我们788号实验表明，恶魔化后的你有可能会融合你召唤生物的血脉，你的恶魔化方向也会与狼族血统有关。 蒋毅在莫凡耳边快速地说着，莫凡是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巨蜥尾龙已经苏醒得差不多了，还好他的注意力暂时被陆年跟展空两个高阶法师给吸引了，否则他翅膀一扇就能够飞到穆宁雪他们面前。一咬牙，莫凡直接捏碎了血粒子。这个举动让一旁还想再说什么的蒋毅都愣了愣，而那些躲在远处休息的军官们看到莫凡捏碎血粒子之后，脸色一下子变了，一个个都好像看到真的恶魔即将诞生一般，瞳孔当中充满了恐惧。血粒子变成碎片，一层浓浓的血雾却有规律地缭绕在莫凡的周身。蒋毅急急忙忙向后退开，他自己有多清楚这血雾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血雾缭绕着他们，就像是活物一样，缓慢地缓慢地审视着什么，像极了一个从被潘多拉魔盒当中释放出来的魔物，正思量着这一次的献祭品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突然所有的血雾疯狂地钻入到莫凡的毛孔当中，莫凡猝不及防，刚想看看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身体猛地变得僵直了，瞳孔在变色，深邃的足以容纳下一片浩瀚的星空，从无尽的黑色到神秘无比的月银，亦或者是无边无涯的火海和漫天弥漫的狂紫。瞳孔剧烈变化的同时，头发竟然疯狂的生长，从黑色变成了苍白苍白的，形似吉星狼那飘逸修长的鬃毛，骨骼在噼啪的生长着，肌肉在呈现均匀的膨胀， 莫凡扬起了痛苦，像是在承受着什么巨大的灵魂冲击，猛然张开嘴，里边竟然有剑齿狼牙，锋利至极，血雾彻底消失了。然而在旁边的蒋毅发现莫凡的身上有一团诡异无比的阴影在笼罩着，随着莫凡皮肤不断地出现惊骇的血纹，这阴影也像是一个新生的胎儿，正以极快的速度成长着。渐渐地，笼罩在莫凡身上的虚影有了一个形态，那是一个邪异至极、充满暴力之气的人狼魂影。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7章， 极星狼。果然他的血变受到了召唤兽的影响，与召唤兽有着心灵相通的血变法师将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心神，并且拥有该异变血脉的力量。 蒋毅看清了那个震撼心灵的魂影之后，不禁脱口说道，血纹越来越多了，这些血的图案与极星狼身上的星痕有着极大的相似，然而血纹当中蕴藏着的血脉之力却远远地超过了极星狼的狼痕。嚎的一声，一声宛如血兽一般的咆哮从莫凡的口中吼出了。全身震撼血纹的莫凡，尽管大部分还保持着人类的形态，可散发出的气息却要比妖魔还恐怖。一双跟人类彻底迥异的瞳孔，生长到脚踝部位的苍白头发赫然倒扣，魔性淋漓尽致。他的赤脚不知道什么时候踩在地面上，出现了碎裂和烧焦的重重的脚印，所踩踏过的地方随时都会被化作火焰炼狱。他的全身有无数的锁链镣铐一般的雷电在凌乱地窜动着，看似枷锁，却是摧毁一切的毁灭领域。他的背后更是附有人狼魂影，更代表着他主宰的力量还有黑暗。人们总是喜欢臆想一些未知不存在的事物，并将已知的东西东拼西凑，所造就出来的东西若是邪恶的，便称之为恶魔。恶魔不被接纳又无所不能，此时呈现出整整四种不同力量，并将它们完美的融合在一具身躯上的莫凡，分明就是古老画卷中恶魔的真实化身。恶魔系的实验已经有超过1000个号数的活体了，然而蒋毅从来没有见过像莫凡这样的。绝大多数恶魔化的法师往往都会面目全非，甚至连骨骼方面都会发生变异的生长，其中有一个活体实验更是浑身长出了如锋利之剑的骨刃来，长满了全身，完完全全就是妖魔。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恶魔化尽管大部分保持了他原来的样子，可在蒋毅看来，远比那些畸形变异的恶魔化试验品更加的恐怖了。突然这个恶魔化青年转过了脑袋，一双会不断变换色彩的眼睛凝视着蒋毅，蒋毅浑身都僵硬了，连手指都不能动弹，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升起这样的恐怖和不敢抗拒。忘了告诉你，恶魔化青年吐出了正常人的人类语言，只是语言当中带着一股子邪性。蒋毅更是不敢相信，这是唯一一次恶魔实验中恶魔化的法师还能够口吐人言的。所谓的恶魔化，无非就是跟那些被寄生的活人一样，和妖魔毫无差异。 忘了告诉我。 忘了告诉我什么？蒋毅看着这个与其他试验品完全迥异的青年，看着这个简直判若两人的恶魔，他有什么要跟自己说？他又忘了告诉自己什么呢？我不是三系。莫凡的声音当中夹杂着一种蔑笑，他明明没有笑，这种笑声就跟魔音一样在缭绕着。蒋毅再一次呆住了，他有些分不清这个人究竟是否保持原来莫凡的意识。 不是三系，难道说…… 蒋毅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无比震惊地看着恶魔化莫凡背后那个触目惊心的狼魂之影。 魂影，魂影的力量是来自于什么？ 不等蒋毅思考，突然间这恶魔化的青年身体往下一沉，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柄正在蓄力的人形长弓，咯吱咯吱的，脚下的地面随着他身躯的下沉慢慢的均裂开，这下沉的力量可见一斑。扑的一下，猛然间恶魔化的莫凡一跃而起，整个人化作了一柄冲天而起的箭矢，在眨眼间消失在了蒋毅和众军官们的视线当中。一抬头，这才发现恶魔化的莫凡卷起了一大片阴影，竟然直接跳跃到了不远处的一栋信号塔上。这信号塔楼可是100多米的高度，他竟然凭借着蛮力直接跳了上去。再看看地面，硕大的蜘蛛网赫然出现了，就因为这一踏变了这副模样，这赫然是一具比妖魔更加充满爆发力的身躯啊。 不是三息，不是三息。 望着天空，蒋毅失神的喃喃自语着， 天生双息已经是他们最完美的恶魔化人选了，而如果这个人是四息呢？ 风穴之上，体型巨大的巨蜥尾龙已经锁定了那朝这里飞来的天鹰，肉翅一扇，巨蜥尾龙飞出了它的巢穴，一下子朝着吊着皮网的天鹰飞了过去。洞窟之口豁然张开，竟然是要将天鹰跟皮网当中的人直接一口吞下去。就这点睡前餐点，巨蜥尾龙连咀嚼都懒得，直接吞到肚子里，让胃酸把它们消化就行了。巨口遮蔽过来，口水粘稠无比，白婷婷、赵满岩、木奴娇、木凝雪四个人一下子被巨蜥尾龙吞到嘴里，这大嘴正好可以容纳他们。假如巨蜥尾龙是一口直接咬下去，那么他们当场就会血肉横飞的。然而马上要顺着他的舌头滑入到这个食道当中，直接被其强壮的胃壁挤压和被胃酸消化，这种死法也是一样的残酷至极。白婷婷和木奴娇早就闭上眼睛了，事实上即便睁开眼睛，落入巨口的他们看到的也是一片黑暗。臭蜥蜴，给我吐出来！一个邪性十足的声音忽然间咆哮响起了，简直像雷声在晴天当中炸响了一般。最高耸立的金鳞大楼的信号塔塔尖上，一个浑身被狼影所笼罩的人化作一柄利剑飞射而来，拳头与空气剧烈地摩擦着，烈焰便是在这碰撞当中剧烈的燃烧。当人影飞射到巨蜥尾龙面前的时候，一个被放大了不知多少倍的烈焰拳头狠狠地朝着巨蜥尾龙的喉咙位置砸过去。巨蜥尾龙还在享受着美餐呢，突然间喉咙被重拳轰击之后，整个头颅都要被砸断了一样往后倒了过去，刚要下咽的食物生生吐了出来，甚至连他那壮硕的躯体都在这轰天一拳之下飞出了上百米远，重重的在风穴当中砸出了一个窟窿。烈焰焚成一片云，半拖住飞窜在天空的恶魔莫凡，似乎还无法释放自己内心的暴躁，恶魔莫凡眼睛凝视着巨蜥尾龙撞向的风穴窟窿，身体在空中反腿一扫，惊艳地扫开了一个半月之芒。半月之芒呼啸而过，以极快的速度追着巨蜥尾龙而去。月芒狭长凌厉，简直就是一道触目惊心的刃斩，从风穴的其中一段位置悄无声息地掠过。山峰尖端缓缓地错位开，缓缓地露出了整齐的切面，缓缓地换作了一块尖端巨泥石，从300多米的高空砸向了金鳞市的最中心。地面上，蒋毅和那些军官们已经把他们的双眼瞪到极致了，下巴根本合不上。一拳轰飞了统领级的巨蜥尾龙，一道反扫而出的月刃之芒将巨蜥尾龙的至高巢穴给割开了。就算是血粒子的恶魔化，也断然不可能让那个人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四系，他是四系法师。 蒋毅心中有巨浪在翻腾，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恶魔莫凡还能够口吐人言，也知道他为什么会掌控的力量比其他恶魔更强。血粒子每多抽取法师的能量所提供的恶魔化威力就越恐怖， 若是这小子拥有整整四系，恶魔化的他将比他们预计的要翻上整整四倍不止。完美的恶魔化，原来一个在中阶就拥有四系的法师才可以达到这种完美的恶魔异变。 心智，对了，他还保持着一些属于自己的心智，否则恶魔化的所有人都跟妖魔一样嗜杀丧狂。他恶魔化之后还记得自己要做什么，他的心智也还在。成功了，他们的恶魔系成功了，他们的恶魔系终于成功了。 蒋毅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逃脱不了制裁，然而在最后能够亲眼目睹真正的恶魔系的力量。 不不不，我刚才看到的绝对只是这个完美恶魔的冰山一角，他可是一个拥有四系的恶魔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8章。白婷婷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以为自己看到的会是巨蜥尾龙恶心的胃壁，可她看到了阳光、蓝天，还有被烧得有些泛红的云团。赵满岩、木奴娇同样不敢相信地看着旁边那个头发已经长得快拖到地上的人，这人分明是莫凡，可他又不敢相信那是莫凡，脸上有着惊人的血狼纹，就连全身都布满了这种宛如诅咒一般的印记。他的手更像是利爪，正把他们轻而易举地提在手上。他弹跳力惊人，简直跟可以飞一样，从这栋耸立而起的大楼跳到另外一栋相隔有百米的大楼上。换作是正常人早就摔得粉身碎骨了，他却跟没事似的。顺着不同高度的高楼和穹顶，恶魔化的莫凡提着结实的皮网，生生地从风穴最高处一直跳到地面上。要不是考虑到直接坠地会让被封印了灵魂的四个人承受不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以大楼做落点，直接就从300米的地方砸下去，多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种状态莫凡无法言明，就像血兽靴开启的时候能够让自己腿部力量获得血兽的蛮力一般，此时自己身体每个部位都被灌注了比血兽靴强了不知多少倍的力量。这种血脉之力在自己身体里循环，并不会像血兽靴那样轻易的消散掉。这具身体强壮至极，和之前那柔弱的法师之躯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若不是整体仍旧保持着人的模样，这活脱脱就是一个血脉高强的妖魔。莫凡很躁，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暴躁，他可以思考，但那是一种令人感觉到厌恶和费劲的事儿。骨子里的血性、杀念、怒气被这突然席卷而来的恶魔力量给放大了不知多少倍，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用拳头来解决，把要杀的都杀光了，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烦扰。现在莫凡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囚禁了很多年的魔鬼，好不容易被释放出来，就一定要将整个世界摧毁得破烂不堪。杀戮、摧毁才是迎接这具身体的最完美仪式。他甚至不想去思考自己为什么把这四个人救下来，他只知道在自己脑海当中有一个执念，似乎是恶魔化的自己降临在这个世上时被植入的一个本能，那就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许动他们一根头发。嗷的一声，风穴之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豁然传出，一下子震响了这整个金林市中心的城区。遍地的西炉巨妖们宛如意识到他们统帅的愤怒，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颤抖着身躯，等待着他发号施令。一个浑身都是疙瘩横肉的身躯从被削了顶部的风穴当中探了出来，那正是巨蜥尾龙。他的颈部有一处凹陷，这正是他无比震怒的原因。最无法容忍的是他睡觉的老窝被摧毁了， 巨蜥尾龙从高处俯视着恶魔化的莫凡，咆哮声不断地传了下来，震耳欲聋的，连楼房都开始摇摇欲坠了。终于，这头巨妖从高处滑翔而下，它的身躯能够遮住一个硕大的阴影来，那些本就废弃的楼房更像是积木一样，被它随意的一撞就轰然倒塌了。又是嗷的一声，恶魔化的莫凡同时发出了一声怒吼，这声音震得木奴娇、赵满言和白甜甜三个人都捂住了耳朵，痛苦至极。杀戮，那也是本能之一。恶魔化的莫凡根本不去想思考任何事情，他只是按照这具身躯的本能去浴血厮杀，去将这头该死的肥蜥蜴给撕成碎片。嗖的一下，身影一晃，恶魔化的莫凡已经诡异地消失在了原地。前方主干道上，巨蜥尾龙头下的阴影之处，有一个狼形的轮廓慢慢地显现了。嗷的一声，狼影越来越凝实了，最终化作了一个站立的狼魂。狼魂之下正有一个人，那是恶魔化的莫凡。他的那张脸狂然如墨，笑容诡异至邪，所掌控的力量更是如本能一样在身体当中流淌着。他要做的就是张开双臂仰天咆哮。双臂打开，双目与俯冲下来的巨型尾龙对视着，毫无畏惧。他像是狂狼一般嘶吼着，空气都在震动，同一时间魂影变得更加巨大，就连周围的高楼之影都好像被这巨大的狼魂之影给吸走了。狼魂之影由上至下从莫凡的身体当中飞夺而出，他暴躁地扑向了俯冲下来的巨蜥尾龙，一口狠狠地咬向他的咽喉。巨蜥尾龙愤怒至极了，他用巨爪跟狼魂厮杀着，两头凶猛的怪物，一个是满身横肉与蛮力，另外一个是暴躁魂影，充斥着最原始的野性。巨蜥尾龙终究更加暴虐一些，他似乎找到了狼魂之影的弱点，一口浑浊的吐息化作足以将高楼吹倒的风暴，疯狂地灌入到了狼魂之影的半虚无的身躯里。狼魂之影马上出现了几分涣散，像是要被这一口浑浊吐息给打散了。他的爪子纵然在巨蜥尾龙身上留下了一些伤痕，可巨蜥尾龙皮糙肉厚的毫不在意。回来！地面上，恶魔化的莫凡朝着狼魂之影唤了一声，狼魂之影迅速地回归到了恶魔化的莫凡身后，虚虚实实地依附着，让本身就暴躁的恶魔化莫凡更加增添了几分黑暗的特质。又听见了滋滋滋滋的声音，看到巨蜥尾龙不依不饶地追了下来，恶魔化的莫凡周身那些雷电锁链开始躁动了起来。这股紫色的力量已经迫不及待了，毕竟他们才是真正代表着毁灭的元素。嗷的一声，恶魔化了的莫凡再一次嘶吼着，身躯是血纹符咒的人，可他的影子却是一头黑暗人狼。雷电在他的周身噼啪作响着，有些过于躁动的甚至已经窜到街道上了。顿时街道上那些吸炉巨妖们被这些溢出来的雷电之力搅得鸡犬升天，手掌半勾化作了利爪，恶魔莫凡身体弹飞了起来，周身那些雷电枷锁伴随着他的一爪子挥出，便彻底的尾随那深深的爪芒上。爪芒撕开了空气，更撕向了巨蜥尾龙的胸膛。即便是拥有刚躯的巨蜥尾龙，依然被这锋利的爪子给撕开了厚实的防御，尾龙之血顺着长长的爪痕喷洒了出来。而尾随着雷电之力，他们本就无孔不入，此时顺着爪芒撕开的伤口，疯狂如雷电之钻，狠狠地钻入巨蜥尾龙的肌肉内。巨蜥尾龙也是暴躁，面对着这钻入身体的雷电，竟然不管不顾的，巨大的獠牙之口直接朝着恶魔莫凡咬了下去。巨蜥尾龙的咬合可不光光是嘴的宽度，当他咧开大口的那一刻，这方圆百米的区域竟然出现了一个不断往下沉陷的黑色空洞。空洞把道路和楼房还有那些迟钝的吸炉巨妖都一起吞了进去。恶魔莫凡就在这空洞的最中央，周围还显现着这条巨蜥尾龙的恶齿，很显然黑色空洞就是巨蜥尾龙的食道，他是要将这一片区域一口气都吃到肚子里。恶魔莫凡迅速地跳了起来，他想直接跳离这一块巨蜥尾龙食道所化的黑洞， 然而巨蜥尾龙开始疯狂的吸气，形成了一个往内拉扯的风穴，哪怕在黑洞之外的物体也会被卷到它的食道当中。你喜欢吞就让你吞个够，恶魔莫凡冷笑道，双掌高高的举起，在恶魔莫凡的头顶上渐渐地出现了一个火球。这个火球一开始也不过跟火丝一样大小，可随着恶魔莫凡浑身染成一个烈焰之魔，这火球开始疯狂地膨胀了。火球膨胀得越来越大了，已经大到足以填满半个街道，简直就像是一个燃烧的圆形陨石被举到了头顶。浑身的肌肉暴起，恶魔莫凡狠狠地把头顶那巨大的火球朝那黑色的空洞当中抛过去。既然这是巨蜥尾龙的食道所化，那就将它的食道和胃炸烂好了。巨大的火球滚滚而下，哪怕是可以碾碎楼房的食道黑洞，恐怕也无法承受得了这样庞然的火焰之力。巨蜥尾龙意识到这样麻木的吞噬很愚蠢的，急忙要把自己幻化的食道给收回来，可是恶魔莫凡的火焰球体已经扔进去了。咕噜的一声闷响，原本体型就巨大的巨蜥尾龙肚腩突然间被撑开了，很显然巨大的火球在他肚子里面爆炸了。巨蜥尾龙痛苦至极，他张开喉咙让那暴躁的烈焰从身体当中涌出来。也还好，巨蜥尾龙的食道和胃壁比自己的皮层要坚固，换作是其他统领级的生物，恐怕就要被这火焰球体给轰得内脏全无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59章，巨蜥尾龙全身都在冒火，它暴躁扭动着身躯，压倒了成片的房屋，恐怕短时间无法把身体里的烈焰都给吐干净。这整条主干道上的西卢巨妖和巨王蜥们看到他们的统领这么狼狈，更是发出了尖锐的叫声。他们根本就不怕死，像潮水一样往恶魔莫凡这里涌过来。茫茫多的蜥蜴脑袋面目狰狞，他们化作了捍卫领土的勇士，前仆后继的。然而掌控着恶魔系力量的莫凡又怎么会再惧怕这些东西呢？他正是渴望杀戮的，手掌半勾化作了利爪。恶魔莫凡就站在主街道上，目光扫过了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巨蜥海洋。一堆垃圾，爪子狠狠地朝着空气撕裂着，依附在莫凡身上的狼魂之影也做出了完全相同的撕裂动作。霎时利爪之影沿着这条街道在短短不到一秒的时间飞夺了一大半，就这条爪影近乎撕开了整条2公里的主干道。就这条直线上，西卢巨妖都被分成了两半，街道留下了一个长长的裂痕，深不见底，裂痕两边全是被整齐的撕开的西卢巨妖的尸体，一半在这边，另一半在另一边，血液在延迟了几秒钟之后才尽情地喷洒着。这一爪不知撕了多少的西卢巨妖，总之血液在裂痕当中汇聚成了一条河。收回手，那狼魂影的巨爪也收了回来，恶魔莫凡的眼睛一下子锁定了一头体型远比一般巨王蜥还大上几号的土巨王蜥。这土巨王蜥能够跟背景融合成一体，刚才这家伙一直潜伏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恶魔莫凡给吞到肚子里。可惜他稍有一点行动的意思时，莫凡发现他了，进阶期的巨王蜥，战将级妖魔当中半个无敌的存在，那又如何？恶魔莫凡灵敏地跳了起来，从这个家伙发臭的獠牙边闪过，并在这肥大的蜥蜴迟钝转身的时候已经抵达他的尾部了。莫凡的手是和人类一样大小，可依附在他身上的狼魂之影却非常的大，手掌一握，影狼魂也狠狠地抓住了这只进阶期巨王蜥的长长尾巴。一个体型大到足以将房屋压成粉碎的巨王蜥被直接抓了起来，肥硕肉山躯在恐怖的蛮力之下被甩到了5-60米高的地方，完全是在扔一个玩具。 空中的巨王蜥拼命地挣扎着，可当他被抛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头顶猛然间劈下了一道粗壮无比的紫黑色的巨雷，巨雷无情地贯穿了这头巨王蜥的脑壳，一贯到底，就像没有触碰到任何障碍物一样。这进阶期的巨王蜥在空中身体彻底僵直了，还没有跌落到地面的时候便彻底死了。 直接秒杀。 不远处赵满岩已经惊得下巴都无法合拢了，那好歹是战将级当中极强的存在啊，就这样被恶魔化的莫凡给杀了。这军方的实验哪里是实验呢，简直就是在制造恶魔。嘣的一声，土巨王蜥硕大的尸体落在自己面前了，恶魔莫凡连看都不多看一眼，跳到了这脑袋被雷贯穿的蜥蜴身上，目光注视着总是派一些炮灰来送死的巨蜥尾龙。巨蜥尾龙的灯笼之眼已经是满是愤怒了，这座金鳞是什么时候跑来这么一个妖孽呢，明明身躯渺小至极，力量却无比庞大。嗷的几声，巨蜥尾龙继续咆哮了起来，他在命令这整座金鳞市的蜥子民们到自己跟前来。蜥卢巨妖的数量依旧非常恐怖，他们已经霸占了这一个城区，街道当中他们的背脊组成了此起彼伏的肉海，他们受到了统领的召唤，正在不停地往这里聚集。他们将恶魔莫凡彻底地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要以肉海战术来对付恶魔莫凡。恶魔莫凡咧了咧嘴，脖子上所带的小泥鳅坠却在这个时候颤动了起来。放心吧，都是你的。恶魔莫凡拍了拍兴奋不已的泥鳅坠，话语当中透出了无尽的杀戮之意。又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西卢巨妖在巨王蜥的率领下已经从四面八方云集了过来，而他们的至高统帅巨蜥尾龙冷酷无情地站在一座破商场的上面。商场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很严重了，摇摇欲坠的无法承受巨蜥尾龙肥硕的身躯，周围已经有明显塌方的迹象了。隔着这铺成一片汪洋的吸肉之海洋，隔着一条已经破烂不堪的市中心主街道，恶魔莫凡眼睛里满是对巨蜥尾龙的挑衅。这巨蜥尾龙皮糙肉厚，生吞了那么巨大的一个火球，竟然看上去还那么生龙活虎的，未必是钢铁做的吗？难怪这家伙什么东西都敢直接吞下去。不过现在让这些蜥蜴军团来拖延时间和消耗，未免太天真了。敏狼影，双臂打开后，身后的人狼魂影出现了一些异样的扭曲，巨影当中有一匹接着一匹的影狼从整个狼魂影当中分离了出来，长手一指，顿时狼影疯狂地窜出，他们从这条长长的主街道上以极快的速度掠过，狼影交错，影爪重重，影子的力量化作了最锋利的凶器，轻易地从西卢巨妖的身体上削过，不受到任何的阻碍，从头颅到尾部直接被撕成了两半，脖梗上莫名地出现了整齐的切口，诡异的开膛破肚，亦或者直接被撕成了碎片。从莫凡身上肆意窜出的狼影简直就是饥饿的厉鬼，他们所过之处必定血染成雾，那些西卢巨妖们迟钝的根本就做不出一点反应，身体崩离成了碎片，一大片一大片的血雾弥漫在了街道上，破碎不堪的肢体在半空当中飞舞着，一眼望去根本看不见几只完整的西卢巨妖，分化出的那些影狼简直就是凶残的解肢能手，无论他们体型多么的健壮，都能够让他们变成一堆没有生气的肉块。奴仆级的西卢巨妖根本就不堪一击，他们只能够靠数量组成一道长长的肉盾牌，生死完全看那些影狼是否从他们身旁经过，已经没有一点掌控力了。莫凡清楚地记得，在最初遇到妖魔的时候，妖魔的那种残暴和狰狞令人感觉到自己很渺小，而现在这种渺小却落在了这些妖魔的身上，他们的生命极其的卑微，被战将级的巨王蜥驱使着鞭策着，一整个巢穴的巨王蜥也不过是为了抵挡真正强者的一个虐杀技，巨蜥尾龙更是一点都不爱惜他这些子民。要知道一只统领级的生物，它的成长本身就是千千万万的同族生物的尸体堆起来的， 哪怕这里所有的蜥族都死掉了，他巨蜥尾龙不死便没有关系。送死的蜥卢巨妖依旧不停地往恶魔莫凡这里爬过来，恶魔莫凡根本不用直接出手，他背后的狼魂之影就是这些蜥卢巨妖的噩梦。狼影利爪每每扫过的时候，就能够产生一大片血肉横飞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所化成的残破又会被莫凡脖子上的坠子给吸走。今天是小泥鳅最兴奋的一天，他持续地颤抖着，就像个孩子一样发出欢快的啼叫声，残破源源不断地被他吸纳进去，完全吃不饱的样子，并且吃得越多他的胃口就越大。小泥鳅坠来者不拒，无论是最低级奴仆的残破，还是偶尔出现的精破，亦或者是巨王蜥战将的残破，他都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坠内天地中的那条长河当中，已经飘荡着密密麻麻的绿色涣散的烛光。当然，小泥鳅最想吃的就是巨蜥尾龙的亡魂。迄今为止，小泥鳅这儿都没品尝过统领级生物的亡魂，这种高级的魂魄是有希望让它进一步成长的。 有一大群往我们这里过来了！ 赵满岩一脸慌张地大叫了起来。这么多的蜥卢巨妖，他一个人可对付不了。现在能够使用魔法的也只有他赵满岩一个人而已。赵满岩高呼的时候，恶魔莫凡也转过脑袋来，那双瞳孔当中满是陌生。他迈开了步子，突然间在赵满岩前方100米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接飞跃到了众人的身后。腿部狼族血纹豁然地鲜红了起来，就像是刚刚抹在上面的诡异皱纹一样，甚至还出现了惊人的爬动。血纹化作了一层煞气的血光，在莫凡双腿的位置凝聚出了一股浓浓黑暗气息的特殊能量。恶魔莫凡狠狠地把这层煞气血光给踢出，血光再一次呈现出一个满湖月刃，满湖月刃硕大无比，被莫凡踢出去之后便平行着街道飞了出去，飞行的速度快如疾风。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0章。 大哥，你踢那栋楼做什么？ 赵满岩有些无语了。恶魔莫凡扫出的这血光月刃是相当惊人，问题是血光弧刃是朝着旁边那栋写字楼飞去的呀。然而赵满岩刚刚抱怨到一半，便看到恶魔莫凡在一个反踢，另外一双腿上的血纹被他再一次扫出了，化作了一个和之血光满弧一样的月刃，飞向了另外一栋高耸的写字楼底部。两道长度有30米宽的血光月刃分别从这两栋楼的下方斩过，无论是水泥墙还是钢筋梁全都被斩断了，两栋楼没有了底楼的支撑，缓缓地倾倒了下来。倾倒的过程当中，又在街道的半空当中相撞，更化成了漫天的废墟砸了下来。两栋楼砸得面目全非，左右往街道倾倒，扬起了一大片的尘土，他们的残骸直接撞在了那一大群蜥卢巨妖要过来的道路上，可被组成了一面满是钢筋水泥的大楼残骸之墙，将那些蜥卢巨妖全都跟赵满岩等人给隔开了。这样他们一群人就等于有了天然的保护墙，只是这座墙由两栋大楼的残骸来构成的，在赵满岩来看实在是暴躁了一些。 巨蜥尾龙好像要走了， 赵满岩突然间指着那头拍着翅膀飞起来的巨大生物。恶魔莫凡的目光重新锁定了巨蜥尾龙，果然巨蜥尾龙拍打着翅膀缓缓地离开地面了，力气瞬间暴起了。恶魔莫凡根本不想放过这头肥肉，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了。等赵满岩把目光放得更远的时候，发现恶魔莫凡在那些已经面目全非的废墟跟大楼之间连续地跳跃着，正在追击着巨蜥尾龙而去。 你追什么追啊？ 赵满岩整个人都崩溃了， 这家伙要不要这么暴躁？ 却是一只统领级的生物的。咱们先离开这鬼地方可好？ 骨子里的狂躁必须得彻底宣泄出来。看到巨蜥尾龙要飞走，莫凡就是异常的愤怒。他奔跑的速度相当快了，甚至手掌可以化为爪刃，垂直的顺着那栋最高的旧电视塔如履平地一样的狂驰着。这一幕确实是兽性十足。垂直墙面狂奔到了顶端之后，恶魔莫凡终于看见了已经飞有六七十米高的巨蜥尾龙，身子在电视塔穹顶上缓慢的下蹲，又是之前相同的姿势。这弓箭一般的蓄力足以让它腾升到上百米的高度，这种弹跳力比吉星狼本身还恐怖。血粒子的恶魔化将吉星狼的血脉强化了不知道多少倍。扑的一声，恶魔莫凡的身子笼罩着一层狼影，惊人的冲天而起，竟然是直接朝着巨蜥尾龙扑过去的。巨蜥尾龙也是见到鬼一样拼命地拍打着翅膀。本来这个地盘任何物种不可侵犯，但是巨蜥尾龙发现这个妖孽的实力相当诡异了。在没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之前，巨蜥尾龙不想跟这个家伙殊死搏斗。谁知这家伙得寸进尺，在自己主动退让的情况下竟然还穷追不舍，脑子有问题吗？巨蜥尾龙异常的愤怒，他疯狂的吸气，将周围的空气尽数都冲到了自己的胃里面。巨蜥尾龙的身躯都鼓了起来，从远处看像是有着翅膀的巨大皮球。然后吼的一声巨响，巨蜥尾龙把肚子里所有气息一口朝着追来的恶魔莫凡吐过去。霎时间，半空当中涌起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吐息飓风。吐息飓风由上往下灌了下去，迎面扑向了弹射上来的恶魔莫凡。在空中，恶魔莫凡并不能那么自如地操控着灵活的身体，这龙之吐息狠狠地撞在了他身上，把他彻底地卷入到了吐息飓风当中。吐息飓风继续朝下，带着失去平衡的莫凡如一个巨大的天旋陀螺降临在另外一片长满了荒草的居民废墟。整片居民区的房屋全都在这陀螺吐息当中变成粉末了，混沌地弥漫开了一大片的范围。身处在这道吐息最中央的恶魔莫凡被狠狠地拍在吐息制造的大坑当中，身上出现了一道道像是被鞭子抽打过的无数的伤痕。这些伤痕并没有太深，看上去更像是皮肉之损。吐息还在以一个飓风的形态笼罩在这片街区的上空，恶魔莫凡却跟没事一样直接站了起来，那双迥异的双眼穿过了浓浓的尘埃，凝视着那越飞越高的巨蜥尾龙。天空当中，巨蜥尾龙也在俯视着他。当他发现这家伙只受一些皮外伤之后，一下子喷出了有些恼怒的鼻息。到底是哪里跑出的怪物呢？明明体型小得跟弱小的人类一样，为什么骨子里流淌的血可以跟统领生物媲美呢？这种怪物何必去招惹？巨蜥尾龙扬起了头颅，朝着地面上千千万万的蜥颅巨妖军团发出了一声命令的咆哮。拍打着翅膀，巨蜥尾龙头也不回地朝着洞庭湖的方向飞去。本来巨蜥尾龙就没打算在这里留守，是时候带着自己的子民们回归真正的老巢了。命令一下达，密密麻麻的蜥颅巨妖们像潮水一样退了过去。原本还呼噜声震天的主街道竟然快速地沉寂了下去，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密密麻麻的背脊和尾巴。正追随着他们的统领巨蜥尾龙往地平线的远处迁徙着，一条洋洋洒洒的肉地毯在金林市蠕动着。这些蜥颅巨妖根本不知道保护公物为何物，直接从已经废弃已久的金林城市中心碾过来。于是原本还能够看见一些房屋林立的金林市，又因为蜥颅巨妖们的集体行动而夷为平地的大半，场面何其的壮观。恶魔莫凡杀蜥颅巨妖确实跟切菜一样，奈何这东西数量真的庞大，估计杀个一天一夜都未必能清理干净。偏偏这还只是其中一只蜥颅巨妖统帅的小族群，真不知道比这庞大几十倍或是上百倍的洞庭湖部落究竟会恐怖到什么程度。另外一片城区，随着极具毁灭的高阶魔法持续出现，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这里是斩空跟魔鬼陆年的战场， 两人的实力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高下。或许陆年在修为上要比斩空高上一个级别，但拥有风系的斩空非常灵活，他懂得如何去规避掉陆年最强的一波毁灭魔法。两人从空中一直打到地上，因为他们两个高阶法师的战斗而被波及死亡的金鳞市的妖魔也不下上百只了。俩人其实都留意到了金鳞市中心的轰动，只是面对着劲敌，他们无暇分心。 你还是这么差劲，如果你就这么点本领的话，我想你今天就可以到泉下去陪他了，他一定非常想念你这个废物。 陆年露出了残忍的笑容，说话之时他突然间转动了一下手腕上的军护臂，护臂一转，马上有褐色的魔光在闪耀着，迅速地笼罩在了陆年的全身。 这叫做石化之臂，可以让我的石化之瞳的石化效果大幅度增强，你的所有防御魔具已经没法再使用了，封翼守护更休想抵挡下这一次的石化之瞳。战空，你对这个我为你专程准备的石化葬礼还满意吗？ 陆年大笑了起来，石化魔器，这种魔器稀有至极了，更是为某些特殊魔法所带的效果量身定做的，陆年可是花了不小的资产才拿下的。本来他以为在某场战役当中使用，没想到第一个尝试着最强石化之力的人会是自己的老战友斩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斩空皱起了眉头，迅速地往后退去。陆年手臂上的魔器威力惊人，绝对不是凡品，若施展出石化之瞳的话，这整个城区要被石化四分之一，自己必须远离才行。 逃？逃有用吗？ 陆年在蓄力，这个蓄力过程虽然有些长，但以斩空的速度断然不可能逃脱出石化的范围。他很享受地看着斩空狼狈逃窜，像鹰兔游戏一样，野兔总是以为速度够快可以逃窜到地洞当中，事实上鹰早就计算好它的速度和离洞口的距离了，从俯冲的那一刻，这场捕猎游戏就已经有了结果。 放弃了吗？ 陆年石化之力已经从身体当中扩散出来了，周围那些植物都没有性别，完全变成了灰白色，轻轻一碰就碎成粉末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